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即将踏入冬季，市民要面对疫情，同时又要应对流感高峰期。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又会不会减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星期二精拎一点同大家分析。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27号，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全属输入个案。 港大学生会指有党委背景不宜任副校长，卢颂茂指有机制。 旅游业界游行呼吁尽早推出健康码及强制全民检测。 土耳其总统呼吁民众抵制法国货。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来到星期二的早上啦，过了一个长周末了，今天回来翻工翻学的日子啦。咁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先，124度，相对湿度75%噶。咁过去嘅周末，大家点样过呢一个长嘅假期？事关咧，之前咧就政府就放宽咗本地团嘅限制人数，去到30人一团嘅可以最多。咁唔知大家周末嘅时候有冇选择用呢个方法嚟度过你嘅长假期咧？还是你有其他选择咧？听到本地团放宽咗，有冇吸引力咧？打嚟讲下，1872311。好啦，有关即系旅游业界所面对嘅情况咧，而家电话旁边就请位嘉宾一齐仔细倾下先，请嚟有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一齐倾下噶。早晨，黄俊达。 早晨。 系，寻日都见到有啲业界游行噶，不过先讲到第一样嘢，先讲翻嗰个本地团嗰个情况先。而家你见到喺呢个长假期当中嘅反应点样啊？有几多团成行啊？ 其实有关嘅政策啱啱推出啦，其实个豁免都系星期五先至生效啫。咁我哋都见到其实业界已经好快咁有一班嘅旅行社已經有做咗個承諾書，同埋登記緊佢哋嘅行程，咁都有大概79间嘅旅行社，咁過百個行程已經登記咗噶啦。咁而啱啱嗰幾日咧，我哋巡查都見到有啲已經成團嘅，但係位數相信都係比較少。咁其實我相信喺11月初度咧，會比較多呢啲嘅本地遊嘅旅行團成行嘅。咁嚟緊我哋當然都會繼續接受唔同嘅旅行社登記啦。 嗯，登記咗唔係表示都出發咗噶啦，即係過百團咯，已經係真係運作咗噶啦。呢段期間已經 唔係登記咗嘅意思咧，其實係有關嘅旅行社已經俾到我哋知道，咁我哋亦都會擺去互聯網上面咧，係俾我哋嘅消費者同埋市民佢哋去查閲嘅。咁其實我諗真正出發嘅，其實喺啱啱嗰個星期都屬於少數啦，因為其實收客嘅日子都仲係好短啊，都係到兩三日到嘅情況。咁我哋嚟緊嗰個禮拜，我相信喺11月開始咧，會比較多翻啲嘅。 小城點樣啊？ 我哋其实巡查，我哋都有同事落到去见到啦。咁但系我谂个位数都系可能两三团一日啦。咁但系嚟紧嗰个情况，我哋都会再密切留意嘅。 嗯，你头先都提到啦，你有同事落去巡查啦，有冇初步啲咩观察啦？因为即系政府有啲要求嘅，难唔难做到嗰啲啊？ 其實承諾書嘅內容咧，我哋主要都會睇啊，巡查員落去會檢查翻旅遊巴嘅人數啦，我哋嘅導遊領隊有冇為我哋嘅團友做翻個譬如檢測個體温啊等等，咁現時都見到係冇問題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嗰個業界佢哋繼續緊守呢個承諾書嘅內容啦，可以做翻一個抗疫防疫嘅功夫咧，俾到我哋嘅市民信心去參加我哋嘅旅行團。 嗯，出得團嗰啲見到佢滿唔滿嘅，即係而家限住譬如旅遊巴限坐一半人嘅，咁係咪都已經即係做到盡㗎啦？都定係都未滿嘅都？ 其實初期我哋見到未坐滿嘅，就算30人為限啦，我哋都見大概都係10几人。咁我哋都希望嚟緊個日子，如果做得好嘅話，會可能個反應會更加熱烈啦。甚至係如果我哋個檢疫功夫可以保持到嘅話，都希望當局可以放心咧，俾我哋再增加名額嘅。 嗯，但係初步睇會唔會其實呢招幫助唔大咧？對成個旅遊業界，因為有啲業界都咁講，本地團都幫唔到幾多。而家個勢你開始咗啦，頭先講都相對少啊，呢個都往後幫到幾多咧？ 呢、這個我哋大家都明白嘅，但係始終完全冇出入境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可以做嘅業務範圍係好有限嚇，無論係出境同埋入境。咁而家我哋只係希望喺嗰、那個本地遊嗰個層面，我哋都起碼有個空間俾到我哋去做，咁嚟到去喺正式其他嘅內地啊、澳門啊，甚至係呢、這個其他地區嘅通關之前咧，我哋都有一啲嘅業務咧可以展開到，咁大家都好渴望咧，希望通關先係最緊要嘅。 嗯，所以有啲嘢做得好嘅，起碼都有啲活動啊。咁但係計落其實計唔計到？即係成本嘅呢、這個嗱，而家我見有啲話收幾廿蚊嘅啫，咁但係政府而家有資助係咪？即係本地啲每人有200蚊嘅資助俾旅行社嘅，計落如果有坐唔滿，咁其實係咪都係即係得個造字嘅啫，冇乜肉食嘅呢啲其實。 有啲當然都見到佢哋用一啲低價嚟到去招來啦，我哋都其實我哋希望佢哋係可以做翻好啲個質素嘅，即係未至於話落到個價錢太低。咁同埋嗰個資助始終本身都係俾旅行社啦，咁如果旅行社喺呢方面我哋都唔希望佢哋個價錢放得太低嘅。 嗯，但係咪始終因為冇咗購物呢個元素咧，本地唔會跟團去購物噶嘛？呢個難搞啲啦會。 這個就不一定，其實本地團其實現在都個發展呢都我們見是多了很多選擇的，無論是一些以往我們都是離島遊啊，或者是我們現在都加了很多，因為本身我們的承諾書的計劃內容呢是一定要有一些綠色景點的，其實這幾年我們都見多了很多綠色景點的發展啦、啊、無論是在一些離島啊、郊外啊、郊野公園啊，另外也都有很多行程我們見是放了可能是地質公园啊，湿地公园等等，咁呢啲都系新嘅尝试啦。咁我哋亦都另外一方面亦都有啲嘅特色啲主题嘅，譬如可能有摄影主题啊，或者系地方文化特色啊等等。咁而呢几年都多咗一啲嘅步行导赏团嘅。咁、我哋嘅承诺书亦都有一啲嘅修订咧，系俾到呢啲嘅导赏团，如果佢哋系可以全程用耳机嘅话，同旅客沟通嘅话咧，佢哋都可以沿途做讲解嘅。 嗱，头先提过啦，暂时见到登记咗有过百团啦，咁就你相信11月份又会再好啲啦。啱啱开始嘅时候系咪一日几团啊？头先提到，咁即系往后你估可以升到几多度啊？可以？ 其實本身本地遊嗰、那個都有一個上限嘅，我哋覺得香港整個地區嚟講，唔會話可以去到過百團一日咧，可能係會比較困難啲。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可以有多啲嘅空間喺度咧，俾到我哋業界去做生意。咁但係長遠嚟講，我哋都希望做到一個好嘅一個 practice， 一個做法咧，嚟到去喺可能開通咗呢個關口之後，其實入嚟嘅旅客，我哋都會面對一個即係抗疫防疫嘅一個措施嘅需要。咁俾到一個外地嘅旅客信心，佢哋嚟香港玩啊，或者係我哋出去嘅時候點樣可以做好啲呢啲功夫咧？我相信我哋都有一個參考性喺度嘅。 所以講到底都係靠即係點樣恢復翻真係有外地旅客嚟先係關鍵啦。尋日就見到業界咧都有個慢駛遊行嘅，你又點睇業界都有呢啲動作咧？ 我哋明白，其實亦都希望當局當然係快啲去開通翻出入境啦，因為我哋嘅業界都已經停頓咗差唔多超過10個月啦。咁喺無論係出入境旅遊巴或者係相關嘅行業咧，佢哋自前線員工嘅生計咧都係大受影響嘅。咁如果冇一個即係開關或者係喺其他方面係有多啲嘅政府嘅支持嘅話，相信業界喺嚟緊11月係的確會面對一個好大嘅裁員潮噶， 因為我聽啲講法就話健康碼技術上就已經準備好噶啦，咁通唔通到關有時都未必自己話得曬事嘅，人哋點睇都關鍵噶嘛呢個，你點睇咧？政府做得夠唔夠咧？ 我哋當然希望個即係我諗全城嘅市民配合啦，即係無論係嗰個嘅檢測啊，或者係要做到一個零個案啊，可能先至俾到內地或者其他地方有個信心係開通嗰、那個旅遊氣泡俾我哋，咁呢樣嘢我哋都其實業界都好全力配合，所以點解會有呢個承諾書嘅內容出現？我哋都係希望業界可以做多一步，俾到無論係旅客同埋政府機構咧都有信心咧，係業界個操作咧係可以應付到一啲防疫抗疫嘅措施喺度嘅。 我見尋日萬西遊行嗰啲業界又提話，不如做一個強制嘅全民檢測啦，咁樣你點睇呢方向咧？ 我諗主要都唔同嘅措施我哋都歡迎，只要係配合到同埋可以真係令到當局有信心俾到翻嗰個通關安排我哋啦。咁至於係係咪透過全民檢測或者其他措施嚟令到我哋咧係可以快啲揾到一啲無論不明源頭啊，或者係嗰、那個香港地區嗰、那個地方嗰個爆發嘅數字可以降低咧，我哋都會全力支持嘅。 嗯，之前就有保就業計劃啦，但係而家睇個勢都未必再有下一次，都唔知道有冇呢、這個業界點睇呢度又？ 這個其實我哋就好擔心，亦都係恐怕對業界好大影響啦。因為始終我哋都係一個受疫情影響最大嘅行業之一。咁呢個喺整個行業嚟講，無論前線啊、相關係一啲飲食啊、酒店啊等等，我哋呢啲行業都係受到正面嘅衝擊嘅。咁如果個保就業原本呢幾個月其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咧，係幫到我哋啲旅行社同埋相關嘅公司咧，係可以叫做頂一頂嚇。咁但係嚟到十一月之後，我哋又見嗰個可能通關嘅安排亦都未落實咧，咁恐怕好多旅行社佢哋都可能有一個要繼續去削減人手嚟到控制成本嘅預測嘅。 我見尋日啲業界就講到條數話啊，若果冇呢啲政府幫手啊，旅遊業界可能要裁員6000至8000人添啊，有啲咁嘅估算，你點睇咧？ 我哋都覺得呢個係即係最少有呢個數字嘅，其實因為本身業界嗰個嘅全職嘅同事可能都已經放緊一個無薪假，或者係好多係停薪留職嘅。咁而家面對緊嗰個，如果保就業亦都已經完結啦，亦都冇其他嘅相應嘅計劃去補上咧，嚟到去繼續支持住業界去保留員工嘅話咧，其實唔係話業界唔想做，最慘嘅係我哋完全係冇任何嘅業務。咁我哋亦都唔可以話單單靠本地遊嚟到去支持同埋保留住咁多嘅員工，因為本身我哋出入境嘅客量係講緊而家我諗係本地遊嘅好多倍嘅。本地遊亦都係一個叫做舒緩嘅作用，但係唔能夠完全去令到我哋可以保留到員工啦。咁喺嚟緊，我哋覺得嗰、那個即係要靠通關呢個安排咧，先至可以慢慢俾到業界有一個生機啦。 好啊，咁多謝黃俊達先傾到呢度，多謝你啊，黃俊達咧就係旅遊業協會主席，講到而家業界面對嘅情況啦。嗱，過去週末期間咧，就見到放寬咗本地遊啊，最多咧可以去到30人一團。不過聽黃俊達講都反應唔多，即係啲團都唔多，反應麻麻啫。你有冇參加過咧？你點睇咧？對你嚟講有冇吸引力咧？參加本地團，打嚟講嚇，1872311，1872311。不過假期咧，我見有更多市民咧冇參加啲團咧，走咗去不同嘅地方去玩啊，啲郊遊嘅地點啊，離島見到咧都逼滿曬人嘅。咁另外都有啲人咧都想趁住呢個假期咧就去酒店嗰度過幾日啊，即係有所謂 staycation 一個宅度假咁樣嘅。不過之前就話啦，如果大家太多去到啲酒店度搞派對嘅話咧，咁啊反而有傳播風險，因為大家群人聚喺間房度又唔戴口罩嘅時候咧，就驚有風險。咁後屘咧就見到酒店業主聯會都有向會員發啲指示咧，就話大家要謹慎啲。嗱，具體唔知喺呢個長假期嘅情況係點咧？請位嘉賓又傾下先。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巧禮喺電話旁邊嘅，早晨徐巧禮。 早晨， 系啦，听众都打你一齐倾嘅，1872311，见到酒店嘅情况系点咧？你有咩观察？打你一齐分享一下。我想问徐巧丽，你见到咧长假期嘅时候，多唔多人继续有呢啲所谓宅度假或者其他度开派对庆祝啊咁嗰啲啊？ 多啊，都有，即系其实同过往嘅嗰啲长，即系稍微长嘅假期都差唔多个入住人数。 冇改善到啊？因为出咗个指引会有啲分别添，即系听你咁冇乜分别咯都。 其实系冇大分别嘅。 OK， 点解咧？咁佢有指引讲明，又话譬如净系俾情侣或者夫妇预约嚟做生日周年庆祝，咪先讲呢点先啦。你见到庆祝嗰啲唔系真系净系夫妇或者情侣嚟咧，定系点样庆祝一啲人？ 咁你即系佢 book 房嗰个人可能系夫妇或者情侣，或者系其实你冇一个证明话佢系咪情侣嘅话，系咪先？ 系 咁，其实根本就冇一个指标去控制呢件事，同埋。就算去 book 完房之後，其實仲有可以帶好多人上房嘅。 你見到呢個長假期期間都係咁樣係咪？都係有帶多人。 啊，係啊，冇錯。 多成點啊？有冇見到啲例子幾多人入去一間房度嗰啲啊？ 其實10個8個都走唔甩㗎啦。 就睇翻酒店業主聯會個指引，其中一點就提到不准喺房間裏邊開派對同埋大聲放音樂嘅，嗌咗啲業界要咁做 啊，咁就睇下佢點樣講咩叫開派對，同埋咁大聲放我其實就好少嘅。咁咁你話開派對嗰啲，其實好多酒店都係繼續隻眼開隻眼閉啊，即係唔會捉得咁緊咯。 咁即係聽到嗰啲，譬如喧嘩聲啊咁嗰啲，都你員工都聽到係咪啊？ 唔係，即係我唔係嗰個負責巡樓嗰個同事啦，但係基本上係個上司唔去 order 下屬做呢樣嘢，咁其實個下屬都發現咗，佢都唔會有咩問題。 因为见个指引啦，酒店业主联会提其中一点就话咧，职员要定期喺客房楼层巡逻嘅，你见有冇做到啊？呢、這 个其实同过往差唔多，都呢样嘢根本就一直都有，佢只不过写咗出嚟，好似有啲嘢啊话俾人听啊，我哋做多咗嘢啊，但系其实根本就系冇不便。 咁譬如起码登记嘅时候会唔会咁冇咁明目张胆啊？嗰啲客人即系摆明喺度开派对，定遮掩掩咁啊？定系都唔使啊？根本就咁嚟都冇人嚟嘅，都系始终。 都其实唔使嘅，因为根本就冇酒店有意欲去执行呢样嘢。 呢个系普遍定点咧？你觉得系？譬如你见咗几间咧？ 普遍嘅系边？即系根本依家生意都差到即系咁差，点会有酒店肯去即系为咗一啲所谓嘅指引而去即系搞到自己生意少咗啊？即系佢其实梗系宁愿接越多客越好啦，即系站喺个酒店管理层立场。 咁客方面啊，有冇避忌啲咧？起码譬如戴翻多啲口罩啊，或者见有冇分别啊？同之前。定係都係 咁喺公眾範圍又個個都戴口罩嘅，咁你話會唔會即係可能過往有成堆人一齊即係喺個大堂度等 check in 一齊上房咁呢啲係點講咧？都有個別少少情況啦。咁但係你話有冇真係好改善到咧？其實即係呢啲門面功夫嘅嘢改善咗，唔代表實際嗰個情況改善咗啊嘛！即係佢個房裏面都係就咁多人聚集。 即係聽你咁講，連門面功夫都不如，得個指引啫。你見啲人喺聚集啊，一群人上房都照俾佢嘅，咁直情連呢點都冇做嘅啫。 係噶，所以根本個指引就完全冇阻嚇力嘅。 因為嗰時其實頭日成日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就講到啊，係咪要用啲即係強制啲嘅措施去監管咧？咁樣有啲講法就話，不如俾業界試下自己搞先啦。咁講，咁如果聽你咁講，指引都冇用喎，真係要可能要諗啲咩法律上面啊，或者點樣監管上面做嘢嗰啲先得喎，靠業界指引唔掂喎，睇嚟都。 咁我哋就覺得如果真係酒店成為一個咁嘅爆發嘅溫床啦，咁就政府相關嘅即係危疾中心其實係有責任去俾翻一個有阻嚇力嘅指引，即係可能一個監控嘅條款俾我哋啦。咁但係同時亦都要即係同翻業界商討啦，點樣去平衡翻嗰個生意嘅損失同埋政府有咩補助咁樣咯。 因為成日幻想咧，有咗呢啲嘅指引之後咧，作為員工嗰啲可能會成為磨心啦，就反而有壓力添。咁聽你咁講，連員工都連管即係酒店管理層俾嘅壓力都冇喎，都冇乜所 謂嘅。佢最大壓力應該係即係可能執下數啊，冇生意喎，多過呢啲咁嘅使跟得指引嘅，即係多過呢啲跟指引嘅問題咁咯。 咁呢、這個咁冇辦法咯，咁即係唯有都係靠監管你哋啲員工。即係如果真係啊，萬一去到一個監管層面嘅時候，到時員工又會唔會壓力大啲咧？即係有啲其實我覺得幾難做嘅，酒店始終咧一間房都被視為啊，都係一啲私隱啲嘅地方，私人啲嘅地方，你員工好難走入去話睇下佢捉下幾多人嘅。但你冇理由長期守住門口睇住啲人出出入入㗎。即係萬一行到呢步，會唔會好難咧？你哋？ 即係其實，所以呢個指引講出嚟，基本上係冇遇過係實行嘅，因為根本唔會有酒店會願意咁樣打攪啲客人噶嘛。即係話咁樣成日巡，咁個客都玩得唔開心啦。即係可能真係要靠一啲有阻嚇力嘅一啲法例去規管酒店，或者係逼酒店啲管理層去實行某一啲有效嘅措施啦。 我意思係，若果真係有啲有阻嚇力嘅條款出咗嚟啦， 第一前線要去即係執行，可能都是靠酒店員工喎。到時你哋會唔會好艱難咧？呢、這個即係你都要同個客嘈，喂，你唔俾第三個人入去咯，咁樣啲客又唔高興嘅時候，你哋會唔會好難搞咧？又 哦，咁樣啊，咁樣可能最初一定會有啲磨擦嘅，即係有啲適應期咯。咁但係如果即係有阻嚇力嘅，可能有一啲執法部門嚟嘅，咁其實都即係可以做到嘅。 嗯，好，最後想問翻啦，其實呢個假期你見到即係整體嚟講嗰個生意有冇再比平時再多啲啊，還是點樣？ 同之前中秋假期差唔多，都係即係都係有叫做比較好嘅情況。 幾多成到啊？你眼見滿唔滿？ 我眼見啊，都七八成啊。 嗯，但係即係好過平時週末一啲，係咪都？ 啊，咁啊，都好過嘅，好過嘅，起碼係三日假，即係起碼有啲人會住兩日一夜、三日兩夜咁。 嗯 ，OK， 咁多謝徐巧麗先，多謝曬你講到你見到酒店嘅情況俾你聽下。徐巧麗咧就係香港酒店工會嘅主席啊，講到話酒店業主聯會出咗啲指引，嗌大家唔好喺房間度開派對。阿徐巧麗見到話冇乜分別喎，仲係咁樣喎。咁大家有冇咩觀察咧？帶嚟一齊傾下，電話繼續係1872311，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吐露港公路今早先后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消息合共涉及七架车，其中一宗意外有三人受伤。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意外现场已经清理，但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有待消散。 较早前发生交通意外的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现在的全部行车线已经重开，但是交通依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坑附近，车龙大约有七公里。我们呼吁由大埔、上水、粉岭出九龙的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可以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例如新田公路，同埋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而家现场已经清理咗噶啦，咁当时咧涉及咧系四架嘅私家车啦，亦都有三人受伤。咁大約個時間大約係7:21左右發生啦。咁個現場已經清理好，同埋咧，但係而家咧就因為有多車輛咧係出九龍啦，所以咧個交通依然都係非常擠塞嘅。個意外發生地點咧係近吐露港公路往九龍方向，近嗰個大埔鐵路碼頭附近。 美國國會參議院投票通過巴雷特嘅大法官提名。根據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程序，下一步將由總統簽署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上月逝世，特朗普隨即提名48歲的巴雷特填補大法官空缺。任命獲通過之後，最高法院內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將由5:4變成6:3，亦令到巴雷特能夠趕及審理可能出現的選舉訴訟。中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要求美国广播公司等六间美国传媒驻华分社向中方申报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和财务等资料。外交部批评美方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和形象，暴露美方自我标榜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强调中方措施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如美方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方必将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6点，跌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03美元，卖出1904.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有几阵雨。

2020年10月27号，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全属输入个案。 港大学生会指有党委背景不宜任副校长，卢颂茂指有机制。 旅游业界游行呼吁尽早推出健康码及强制全民检测。 土耳其总统呼吁民众抵制法国货。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刚过去的几日长假期，大家点过呢？大家一起倾下，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有啲人咧就选择本地团啦，因为咧就之前放宽咗啦，限住咧个人数咧可以上升到30人一团嘅。有冇参加过咧？不过头先访问过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啦，就似乎啊都未系好多团出到啫。咁大家继续打嚟讲啦。另外就讲到有冇啲人会拣喺酒店度过几日咧？咁之前咧酒店业主联会就发咗啲指引啊，大家唔好再喺房间度搞派对啦，好危险啊，惊会有传播疫症嘅风险噶，咁所以就限制住唔俾咁多人入房啊咁样。但头先访问咧就系酒店工会主席徐巧丽，佢就话见到冇乜分别，同之前依然咁多人喺房度开派对。咁大家点睇咧？打嚟讲一八七二三一一。睇下听众嘅声音先，有阿杨女士嘅，杨女士早晨。 啊，主持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 我就想讲下我哋画班，因为我哋系户外写生班嘅，咁知道呢个政府可以推出30个人本地游咧，咁我哋大家都好雀跃啦，咁就社长就去book，但系咧星期六、星期日咧都已经冇嘅，咁我哋依家咧就 book 咗系29号星期四，咁我哋大家都好期待噶啦，因为已经疫情搞咗咁耐，系咪先？大家都有啲好疲劳噶啦，咁依次政府听到旅游业界嘅聲音係咪先？亦都係睇到嗰個疫情慢慢可以降咗落嚟，咁而順應民意開咗呢個本地遊，咁我覺得真係好好咯。 我好奇問下，其實户外寫生班嘅旅遊係點樣？即係其實租架旅遊車去咁啫，大家係咪？ 唔係，嗱，我哋都係參加旅行社嘅，咁因為佢要同我哋安排嘅，咁我哋有20几个人，咁佢依家俾咗個計劃我哋咧，咁就係去。第一站是青馬大橋那個觀景台啦，咁另外就是去南苑苑池咁樣呢兩個景點嘅，咁就是坐旅遊巴啦，因為我哋都未去啊，就情況點就唔清楚，但係佢都已經講咗係有一個點心餐俾我哋嘅。 嗯，咁就使唔使參觀嗰啲㗎？定係坐低畫畫啦？大家都希望係。 唔係，因為咧唔係。坐低畫畫噶啦，因為我哋以前自己就會坐低畫畫啦，但係依家純粹都係去玩下嘅啫， 一日 純粹都係玩下，只不過我哋咧用團體去申請咧就較為易啲嘅，因為我哋係可以俾咗我哋20几个人嘅名單啦、電話啦、地址啦，俾旅行社。咁因為呢啲都係政府要求嘅，咁萬一有啲乜嘢可以即刻 追得翻嚟， 即係發現得到啊嘛。咁如果係散客咧，就麻煩啲咯，因為佢要拼下一個，咁先拼得到一團噶嘛。而我哋一去就可以20几个人啊嘛。 好，我想問到少少兩個景點啦，包埋個點心餐啦，收幾錢啊一個人？ 100几啊。 100几蚊，都仔玩啦，覺得係咪都？ 係啊，好老實。我聽講政府依次咧推出嗰、那個咩綠色旅遊都有補貼嘅。咁我相信即係佢哋都申請咗㗎啦，係咪先？咁如果係100几蚊加埋，好似聽講話政府係200蚊 個係啊，主要係綠色旅遊啲。 300零蚊，我相信都係。慢慢緊㗎啦， okay， 但係無論如何，即係政府能夠順應民意。但我最想講咧就係佢順應民意，聽到都係本地遊啫。如果你唔係話依家業佢哋旅遊業界就話提出強制檢驗啊嘛，咁如果能夠做到依一樣嘢，大家都檢驗咗，即係真係去噶，咁可以同即係國內，因為依家國內做得好好噶啦，我哋好多朋友親 戚，希望長遠諗就點樣可以再去闊啲啦？呢、這個強制檢驗係咪其中一環啦？呢、這個 係大家， okay。 大家 整咗嗰個強制檢驗就可以開通嗰個關，然後慢慢一步一步先至可以幫到成個社會，幫到業界啊嘛，係咪先？ 好，多謝曬阿楊女士先傾到呢度啊，跟住嚟有阿張先生添啊，張生你好， 係主持， 早晨張生， 我越聽越好笑， 嗯， 你根本上旅遊業或者甚麼出邊香而家嘅所謂叫牽涉嘅服務性行業都好啦， 嗯。 根本上完全非常之過分嘅，你旅遊業過往嚟計，過分聚焦喺內地嗰扎， 嗯， 不嬲原本香港嘅精神都係針對喺本地同埋西方外面世界嘅， 嗯， 咁樣先成為到國際城市嘅。咁而至於佢話嘅而家琴日遊行又話呼籲話全民檢測，全民檢測有咩作用啊？ 嗯， 根本上你今日檢測完，转过身两个钟头就已经有机会你受感染噶啦，受感染嘅时候嗰下检测有咩用啊？咁就变咗冇用咯。 嗯， 开咩关啊？全嗰、那个所谓叫健康码。 嗯， 你用不嬲内地个嗰边，我哋由头至尾都唔够胆相信佢系冇确诊嘅。 嗯， 尤其系最近呢几个月。 咁點樣好呢？點樣可以幫到手快啲恢復返旅遊業呢？大家都諗計呀，佢哋都頭先啲橋你話唔得啦。 要真係恢復嘅呢，佢哋就算執咗粒咪重新嚟過囉。點解其他行業就要相對要執要有出現呢啲現象呢？咁， 嗯， 如果要振興佢嘅，要做返真正嘅香港過往所做過嘅嘢，本地人定可以旅遊㗎。你要做返一啲叫做優質些少，唔好偷過分做，只要好似海洋公園咁。 嗯， 佢所有設施根本上針對外面嘅。 O K， 都唔係針對本地嘅，以前係屬於本地旅遊嘅聖地嚟噶嘛。 明白，張先生啊，做啲本地嗰環嘅，不過就唔知幾多人願意跟團啦。暫時睇下跟團咧，呢幾日就聽阿黃俊達講就反應一般啫，麻麻啫，用團嘅形式嚟本地遊嘅。不過多謝張生意見先。咁 Peter 聽下下位聽眾 Peter 點睇先 ，Peter 你好。 Hey， 早晨， 早晨 ，Peter 你好，系，请讲啊。 我咧就香港居民嚟嘅，永久居民嚟嘅。咁我咧就喺大湾区生活嘅。 哦。 就今年二月咧，咁啊喺大，今年二月落咗嚟香港之后咧，咁啊再上翻去大陆咧，咁啊到而家都未落过嚟。我啱啱就上个礼拜日咁啊落咗嚟香港啦，隔离紧。而家今日係隔離緊第十日喺酒店度隔離，咁點解要落嚟呢？咁真係冇辦法啦，為咗一啲好重要嘅事情都係要落嚟。咁我就講講關於嗰個健康碼，同埋聽我頭先嗰個聽眾講嗰啲嘢啦。 即係講內地點樣執行啦？呢啲健康碼呢啲係嘛？ 我喺內地，我係住廣東省嘅。係 點嘅咧？佢哋 咁啊，我每一户人家都一定有個健康碼嘅。咁其實我覺得內地執行得都幾好，因為點樣咁樣講呢？因為我在內地亦都有攞咗健康碼去離開咗個廣東省，去第二個省區喺度用，佢哋都會，尤其是我哋香港人一種特別查嘅，即係如果係外國人，佢特別查一種犀利個健康碼，查你幾時入境啊，幾時出境啊，你未14日內都係喺翻你stay 嗰個區域嗰度，同埋你有冇咩病痛啊咁樣。 其實點樣用啊？係每出入一個區就有人問一問你咁啊，即係要展示俾佢睇咁啊，係咪？ 是啦是啦，或者你坐火车去到每一个，即是坐动车，去到好像说你由广州去到厦门，福建厦门，在厦门出个站啦，咁你外国人同埋啲香港人呢一定攞咗个健康码，去扫一扫你的健康码就知道究竟你有冇事，有冇感染过你啲嘢， 係 執行都几严嘅。咁我亦都可以讲一讲我喺九月份呢，我去厦门嘅时候呢已经就好，根本上而家大陸就好冇乜人戴口罩嘅，已經係，都係一啲旅遊景點啊，一啲商場比較大啊，佢就執行比較係嚴格啲咯，同埋周圍都係會同你驗究竟你有冇發高燒啊，你入去咯。同埋如果係上個月嘅話，因為啱啱我翻咗嚟差唔多十日啦，咁就十日前咧應該差唔多，其實廣東省都冇咩人戴口罩噶啦，已經係嘅。其實廣東做嘅香港好多，咁我亦都唔會話批評某啲人啦，或者香港人佢哋唔係淨係喺大陸生活，真係唔知道大陸個實況係點樣。好似以前我未去大陸生活嘅時候，我亦都覺得哎呀，大陸啲嘢信唔信得過呢？其實好多嘢叫做話慢慢你就會都有個進步嘅。 Okay。 但我想問多少少健康碼，咁你使唔使定期去驗住更新你個健康碼啊？ 唔需要。 佢就話個健康碼加咗之後，加咗落嚟個電話度咧，咁就同親好似話你一有咩事嘅話咧，好似例如你突然間有咩事你去醫院，或者當你真係感染咗咩事啦，佢就會將啲嘢知就話啊依、這個人唔嚟個醫院，佢又感染咗啦，咁啊起碼就會小心啲咯。 哦，咁你對上一次驗係幾時啊？即係唔計入翻嚟香港呢轉，喺內地係咪？即係有個健康碼一路用得噶啦，即係一路冇乜特別 嘅。係啦，係啦，係啦。Okay. 其實我今日係第十一日啦，喺酒店隔離緊啦。咁其實我臨嚟香港，因為我嚟香港有好多重要嘅事，一定要搞，即係十個月都冇翻過嚟香港。咁、 okay. 我臨落嚟，我諗住都好啲，唔需要隔離，我就臨落嚟之前嗰一日咧、我就喺大陸嘅人民，即係政府供應嘅啲人民醫院咧、都做過嗰個核酸檢查，陰性嗰張紙，先至落嚟嘅，我都係咁樣 的。OK，我想問下，係咪淨係喺即係川州過省嘅時候先要展示，還是喺譬如區內去啲食肆啊、商場嗰啲，使唔使攞你健康碼睇嘅？ 唔需要， 淨係川州過省先要嘅啫。去另一個城市先要啫， 因為好似話廣東省嚟講，因為我住喺廣東省，我同埋深圳嗰啲地方咧，廣東省就已經係食肆嘅全部都已經好正常噶啦， 明白。哇，多謝曬 Peter 分享，等我哋知道多啲內地嗰個健康碼嘅運作，多謝曬你先啊 ，Peter 咧就話喺大灣區生活嘅，分享翻一啲經驗。大家繼續打嚟傾啊，1872311，1872311。旅遊業界就好心急噶啦，諗緊有咩方法可以復甦翻個旅遊業嘅。咁其中我提過強制檢測啊、健康碼嗰啲，快啲嚟啦咁樣。咁大家點睇？可以繼續打嚟傾，1872311，1872311。咁而呢一節呢個時候咧，又想講下咧，就係、是、一個都老話題啊，套丁啊。套丁呢樣嘢咧，就即係非法轉售丁權啦，嚟到起一啲丁屋啊等等嗰啲啦，咁然之後賺錢啦。咁呢個咧就一路都有市民關注啊。咁過去亦都曾經聽過個咧話有啲原居民同埋丁屋發展商咧合謀套丁、串謀詐騙嘅事件啦。咁有啲聽過嘅。咁但係具體情況係點咧？咁見到本土研究社咧最近又做咗個調查喎，咁就按一啲叫做疑似套丁嘅屋苑特徵咧，就去睇下究竟有幾多有懷疑有可能會係。一個套丁的屋咧，咁而家就話兩年裏邊咧就懷疑啊增加咗804棟嘅，咁但係具體點樣計出嚟嘅咧，係咪可以咁樣計嘅咧？請翻佢哋同我哋傾下先，請嚟有本土研究社成員黃少雄一齊傾下嘅。早晨，黃少雄。 係，早晨。 係，不如先由最基本講起啦，又同大家再基本好快解解何為套丁先。 係套丁其實就簡而言之就係非法轉售丁權，咁就本來丁屋政策咧就係俾原居民咧。新界原居民咧就自己起屋自己住嘅嚇，咁、但系咧就因為政策上面咧就好有漏洞啊，咁導致到咧有一啲嘅發展商咧就事先咧係買入咗村入面嘅土地咧，就同一啲根本就唔想喺村入面住或者甚至乎居咗外國嘅即係村民咧，就買佢嘅丁權，即係有一個協議啊，預先啊去喺台底就傾好啦，咁然後賣一啲丁權。賣俾發展商，令到佢哋可以攞佢嘅丁權咧起樓。最尾其實唔係俾個村民自己住，係將嗰個嘅起好嘅樓咧，就當一手樓盤咁賣出去。咁、其實依個嘅漏洞咧，就大家都即係耳熟能詳啦，聽到都好好，即係周圍都聽到啦。咁但係就其實係犯法嘅，係、政府都講過犯法嘅。陳茂波喺即係早幾年嗰陣時候，立法會都俾人問過，喂係咪犯法㗎？咁佢都 confirm 咗啊，套丁是違法的。咁其實依樣嘢就導致到唔單止淨係法律嘅問題啦。咁大家都見到就係而家新界好多地方就湧現咗好多嘅丁屋苑啊，咁我哋喺今次研究入面都發現咗佢有侵蝕一啲，譬如濕地啊、生態敏感地咁嘅情況。咁所以就係覺得個情況咧，喺林鄭以下講緊係依兩三年啊，尤其兩三年啊，情況就即係冇改善過嘅。尤其過咗7/21事件，即係大家市民越嚟越關心一啲鄉真嘅，即係尤其係不法經濟利益咧。咁就有冇情況，即係有冇措施去打擊咧？咁市民似乎透過以前研究咧，就見唔到嘅。 係，頭先講過啦，套丁犯法噶啦，講明噶啦。咁按道理佢所謂賣丁權都唔係明目張膽咁樣賣噶啦。呢、這個咁頭先你講過，你就有個調查啦，就係講緊兩年懷疑多咗804棟。咁你點樣知道邊啲係叫懷疑套丁咧？有啲咩跡象推斷 嘅？係啦，主要靠佢嗰個外表啊，咁我 屋嘅外表。 係啦，係啦，因為咧嗱，你講明係一個非即係土地交易啦，咁佢梗係冇話俾你土地交易㗎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要查佢咧，就法例上面咧要追究佢咧，其實都係政府先做到嘅啫，即係佢有咁嘅人力物力去抄佢嗰份秘密協議，咁民間如果冇咁嘅能力之下咧，咁 最大的能力做到呢，就是要靠它的發展模式和樣貌。嗯，其實我們研究團隊就用了六個特徵的。如果它是有一些集體或者是一些的預先策劃密謀一些的發展的模式去做的話呢，即是包括它可能是三棟或者以上， 嗯， 它建築風格很相近，分布很一致的，即是已經做了那些馬路啊，甚至乎我們去過一個 case 的，就是 在元朗那裡呢， 嗯， 有一個好像變電站的物體的， 嗯， 那你想想如果一個圍村裡面會不會即是你是會集體起那麼多的即是丁屋一次過呢？因為其實丁屋政策本身是給一個原居民，哦，我的家庭有需要成家立室了，那自己住就自己起咯，那不會有一百個男丁突然之間需要成家立室，突然之間好想一起住的嘛，即是這個歷史上很難見到的嘛。所以如果有一些這樣的特徵，或者有其他輔助特徵，譬如說啊，他已經做了屋苑式管理的， 嗯， 他已經有個屋苑名稱的，不是圍村名的， 嗯， 甚至乎有圍牆包圍的，那如果有這幾個特徵呢，我們都會特別留意的。那當然之後呢就再做一些進一步的檢查，譬如看看他那個地權那個轉過去那個轉讓，有沒有地產商或者是一些之前已經是慣常做過一些類似生意的人曾經持有過啦， 嗯， 如果他是一間公司的話，再查翻究竟他那個的身份是誰啦， 嗯， 這些咁嘅驗證再加一些的落到去現場啊，一些考察啊， 嗯， 那我們做了一些嘅即係我哋叫 due diligence 啦，即係要一啲嘅核實啦， 嗯， 之後先至會將佢擺喺一個資料庫度。咁所以其實我哋認為咧，嗰， okay. 那個我哋都比較小心噶啦，因為話壞人設辦法咁都要去即係謹慎少少嘅。咁所以我哋相信攞到嗰個數字咧，都係相對保守。 係，但你見到都係面嘅浸啫，見到佢屋起得似咁，但係會唔會佢哋話：哎，我同村兄弟係近排中意一齊起啊，咁我哋中意一齊又管理啊，咁可唔可以咁樣？ 係啦，然後再話我一齊好想賣出去。 係。 咁依樣嘢係好唔可能嘅，即係尤其我哋見到一啲象徵咧，跡象咧。就是有好多村有好多屋苑呢，其實是有不同的姓氏的村民，嗯，有機會是來自不同村落的，即是附近不同村落的， okay. 就俗稱叫飛丁啦， 嗯， 就飛曬去同一條村，然後呢一起去申請，他們本身呢就應該即是合理地推斷就不識的， 是 的， 嗯， 咁就嘅，我哋見過最誇張嘅 case 咧，係110幾個丁一齊去做依樣嘢。咁， 嗯， 而亦都過往有傳媒咧去揭發過，其實依啲有部分嘅男丁咧，其實已經唔喺香港住噶啦。 嗯， 佢已經去咗外國，譬如咧可能係英國啊 ，OK， 馬來西亞、荷蘭啊，即係已經上世紀60年代移民咗去噶啦。咁， 嗯， 然後佢嘅後代因為依個政策，丁屋政策本身個定義就係佢哋。就算是很多代之後都是男性的居民來的， okay. 他們有資格申請，但是，那個他們根本就依世仔可能都沒有回過來香港，他們也都沒有一個意願回來住，但是他們就聲稱話我自己想翻嚟住， 而家 就冇辦法去核實到佢哋嗰個原 因。所以就呢件事咧，其實我哋都有邀請地政總署做個訪問，咁佢哋話今朝咧就未能夠安排，咁有書面回覆。嗱，其中最重點咧就講到咧，其實啊呢樣嘢就係佢哋都關注嘅，咁所以咧就喺2019年12月底咧就見到分區地政署咧就會處理呢啲申請嘅時候咧，就要主動向申請人提出係咪有涉及套丁嘅問題啊？咁要求申請人咧就申請處理階段咧就呢啲問題作個陳述嘅，就。咁呢樣就希望話俾大家聽啦。如果你做虛假陳述或者欺騙行為咧，咁就會犯法噶咁樣。幫唔幫到手啊？要佢講清楚你冇套丁先嚇唔嚇到嘅？ 啊，講真嗰句，如果你問一個已經準備去犯法嘅人，問你有冇犯法啊？咁， 嗯， 佢都好傾向答你唔會犯法，即係我冇嘅，我冇做呢樣嘢噶嘛。 嗯， 即係你 但多重法律責任咯，虛假聲明咯，驚佢虛假陳述啦。 做過㗎，以前都做過㗎，喺2007年或者之前，甚至乎要宣誓添。 嗯， 係啦，林鄭取消咗啫嘛，嗰陣時做發展局局長，咁取消咗，即係喺我哋嗰陣時有呢個法定宣誓，咁，那個情況都係冇改善㗎嘛。 喎。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我哋而家做緊嗰個嘅data，我哋見到你十幾廿年前都照樣起緊咯，同今日情況差唔多啫。 Okay.剩翻分零鐘啊，講下，不如你覺得政府點做好啦？點樣查？頭先你都講有一定難度嘅，咁點做好咧？噶 嗱，我哋覺得咧，就所有嘢都係從源頭做起嘅，係啦。如果咧個政策冇漏洞咧，就冇人去濫用，亦都濫用唔到。 嗯， 咁就你審批丁屋嗰陣時候咧，其實你見到佢嘅蛛絲馬跡咧，你就好即係停一停，諗一諗，就即係問多兩句，係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如果咧已經出現咗好嚴重情屋軟化現象嘅鄉村咧，其實可以參考翻70年代咧，即係港英政府有啲辣椒嘅，即係都幾辣下嘅，但係都行之有效。就包括喺73年嗰陣時候咧，就直情取消曬成個村所有申請，係啦，阻嚇佢，係啦。77年、78年咧，曾經都試過咧，去將一啲即係嗰啲村落暫停申請。 O、okay. K， 即系等佢哋去谂清楚，喂，你条村搞清楚边个想起，边个唔想起，边个咪真系谂住喺度住。即系以往系有一啲咁嘅，即系相对于、 okay. 相对今日辣好多嘅招数嘅反制措施噶。 O、okay, K， 好啊，咁多谢晒黄少雄先讲到即系有关即系土丁嗰个关注啊。黄少雄咧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电话87231，9点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提供特别通关安排。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南韓爆發懷疑因為接種流感疫苗而死亡的個案，在幾日間急增到59人，而台灣亦都接獲51宗接種之後不良反應報告，捲入風波的包括有向本港提供4架流感針的法國藥廠賽洛菲。新加坡雖然未出現問題個案，但當地衛生當局已經停用包括賽洛菲在內的2款流感疫苗。有本港的家庭醫生表示，不少診所已經無針可打，如果香港效法新加坡禁針，恐怕令到針劑更加短缺。有家庭醫生透露，有查詢者表明是賽洛菲的疫苗就不打。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說，據他了解，政府防疫注射計劃購買的87萬劑流感疫苗當中，大約有62萬劑是來自賽諾菲。他認為目前未能夠完全釐清南韓的死亡個案和疫苗的關係，保險起見，他會暫時停止為病人接種賽諾菲流感疫苗。而賽諾菲發言人就說，南韓的所用的賽諾菲巴斯德流感疫苗所有批次和香港銷售的流感疫苗批號完全不同。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由新型肺炎康復者捐出的恢復血漿成為重症確診病人的救命藥，本港到現在有50名病人獲血漿治療，60人已經康復。恢復血漿得來不易，500名覆診者中只有10人符合捐贈條件。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表示，捐贈者抗體水平最為關鍵，但是普遍人的抗體平均6個月就會消失。現在血漿存量只夠醫治40人，成為第四波疫情的考驗，希望更多康復者捐贈血漿救人。《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兩名清華大學的學者據報獲得香港大學遴選委員會推薦，出任該校2個副校長職位。港大校委會今日傍晚就會討論有關人選，如果通過任命，兩人最快在明年1月上任。港大學生會今日呈交超過2000人的聯署信，要求校委會押後決定，對兩名候選人展開盡職調查，並且會研究採取法律行動。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重陽節假期有大片草地的塔門成為露營熱點，有露營客上星期六在塔門發現一頭小牛吐出含膠袋的嘔吐物軟攤在地，估計是吃了郊遊者剩下的垃圾。有關注組織說，塔門直批不斷縮減，牛不夠草食，而露營者就餵飼，加上亂棄垃圾，改變了塔門牛的覓食習慣，導致消化不良，促請部門加強清理垃圾同埋檢控違法棄置垃圾嘅人，並派員替牛檢查。明報尋日向漁護處查詢會唔會派員到塔門為牛檢查，截稿之前未獲回覆。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深圳市月前就住兩地的科技合作提出一河兩園協同發展。所謂的一河兩園，香港這邊就是指香港科學園。社評說，其實河套區的創科園面積87公頃，是香港科學園區的3倍。 一直在养蚊，导致到创新用地不足，新形势需要新担当，要打破框架，打造国际创科中心和内地融合发展。大公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外界不但聚焦十四五规划，更加关注它打造双循环能不能够破局，应对国际大变局。社评指，香港应该掌握今次机遇，彰显难以被取代的角色，亦都向全球凸显香港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有新独特作用的城市，才能够吸引外资和人才继续进驻香港。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两期保就业计划耗资2000亿元计，将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之内完结，但是就没意思再推出。政论说，市道未见有改善，百业反弹乏力，其中尤其是以重灾区旅游业最岌岌可危，业界预测年尾裁员人数恐怕有8000人，希望健康码可以尽快推出，为市道带来活水，可惜几个月以来只闻楼梯响。东方日报政论。 苹果日报评论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星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被视为最强的政治动员，甚至是战争动员，试图激发爱党爱国热情，警告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凌都是行不通的。评论说，这又何尝不是中共应该反省和自我警惕的事？苹果日报评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多宗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咁先讲码头围道啦，去红磡方向近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木厂街，咁亦都影响到宋皇台道、新码头街同埋木厂街一带咧就挤塞噶。重复多次啊，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佛光街桥底，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喺木厂街，咁亦都影响到啲横街啦，包括系宋皇台道啊、新码头街啊、木厂街一带咧都系非常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奇德尊新村对出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就油金头。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奇德尊新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喺油金头。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入口快线啦，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入口一段咧开始挤塞。咁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就喺太古城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北角警署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另外在新界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客家围对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在古洞慢线有坏车，现在龙尾就在客家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在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大坑东道挤塞，龙尾就在弥敦道。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在大桥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进景园。咁而家吐露港公路最新的情况啦，出九龙就只是近住圆洲仔挤塞，龙尾在半春园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在半春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 发牌设有3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香港首宗成功眼角膜移植个案在1961年完成。随着医疗科技进步，眼角膜移植手术发展成熟，给更多的病人重见光明。精灵一点与你一同支持器官捐赠，以爱延续生命。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继续千禧年代嘅时间啦，电话继续18723111，18723111啊。头先就讲到有关假期，大家点过咧？会唔会去咗一啲本地团咧？又或者会唔会去酒店度选择一个即系度翻个宅假期咧？咁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嘅18723111，大家防疫做成点可以讲下啦。另外头先亦都访问咗咧，就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啊，黄少雄讲到佢哋有个研究就调查，就话见到喺呢段时间都有啲怀疑兔丁嘅屋，咁佢哋就话两年里边咧怀疑多咗804啊。咁头先佢都解释咗佢哋点样计呢条数出嚟嘅，咁大家都打嚟回应下18723111。听下听众先，有周太啊，周太你好。 系早晨， 早晨周太， 早晨，我咧就首先咧就叫政府咧就应该揸紧发展明日大屿嚟解决土地紧缺个问题啦。香港土地紧缺就系人都知噶啦，系咪？咁响土地紧咁紧缺嘅情况下咧，我觉得咧丁权就唔应该有细责喎。咁有啲甚至出咗国都仲有丁权嘅，咁我又觉得唔系咁符合逻辑咯。咁已經回歸咗咁多年啦，咁政府係咪應該要將呢啲不合法嗰、那個嗰、那個、法例去修改咧？咁樣係咪先至公平啲咧？咁嗱， 點解話佢不合法咧？咁啊，基本法都話保障原居民權益嘅喎都。 咁但係你土丁就以保證原居民唔係話長期細責啊嘛？咁你有啲好遲出身嗰啲咁樣佢。我又已經唔覺得唔公平啦、你話細集公唔公平，正細集呢兩個字就已經唔公平啦。保障佢利益就係佢可以大家一同申請上公屋咯，係咪？你而家仲要犯法添，你套丁就犯法啦。咁查到就要應該要執法啦。咁有啲發展商就買咗佢啲丁屋咧，咁就賺到盤滿缽滿喎。咁有啲小市民咧就為香港貢獻了很多力量，咁但係佢哋都係要住劏房喎、哦，咁呢啲不合理現象係要執翻正嘅，阿生係咪啊？咁、我覺得就要執翻正咯。咁、 okay. 政府啊應該要揸緊啲發展明日大嶼啦，解決土地問題就係民生啊嘛，人民生活啊嘛係好緊要噶嘛，係咪、 ？OK， 好多謝曬阿周太啊，都講到丁屋個，都講到政府一方面可以發展，譬如明日大嶼揾多啲土地啦，另外都要。執法嗰度做翻好啲啦。咁頭先都講過啦，就都邀請過地政總署咧回覆呢件事，不過佢哋就話咧今日就未能夠安排，咁就有個書面回覆嘅。咁頭先都提到咧，就話即係佢個書面回覆提到咧，就按一貫政策咧，地政總署咧會要求申請人就相關地段嘅業權咧作出法庭聲明嘅。咁而小型屋宇建屋牌照咧，亦都會要求持牌人咧要保證從未同任何人咧訂任何安排或者協議以轉移、讓與。處置或者其他方式去處理相關地段或者其他任何部分或者其內的任何權益的申請人對該相對相關地段的權利的，咁都講到他哋其實都有做啲監察，亦都包括啦，就話若果你要起的時候咧，咁都要做一個陳述，講明自己咧就係冇涉及到土丁嘅。咁佢哋就話咧會對於今次呢啲查詢提及的個案咧，地政總署會按既定的程序去跟進同埋調查嘅。好啦，繼續聽翻聽眾先，仲有劉太添嘅，劉太你好。 哎、早上啊，葉生。 早上，劉太。 我想講一講香港的健康碼先。 好啊。 我覺得咧太貴了 即係去沙田嗰間醫院嗰度做啊，太貴啦，2500蚊。 檢測呢個係講。 我哋啲人冇收入噶嘛，2500蚊一個人，兩個人5000蚊。 嗯。 太乸利啦，真係好難頂啊！你政府做咩冇得監管嘅咩？啊，人哋大陸啊，嗰、那個深大嗰間醫院都係175蚊，普通啲大陸醫院咧就75。哇！你香港咁緊要喎、啊。 嗯。 你話係係咪好厲害啊？5000蚊，你上去隔離住酒店500蚊日。住十四日，你 话几 多 钱 咧？ 吓、啊嗯，有得拣啲便宜啲噶，有啲1000零蚊嘅，有啲话即系私家做下都。 冇啊，我搵唔到啊，唔知边度有千零蚊啊！我哋又唔。 不过我都未试过，我都系上网或者喺新闻听到有呢啲啫。 冇啊，我哋唔识搵啊。 嗯。 咁咧，佢又俾夜4小时你，咁咧就时间咧就好赶啊。咁、 嗯、 我哋上到深圳填纸，哇，填完又填，填完又填，搞一大轮先过到关。过到关咧，咁啊未出到去之前咧，又要报道，报道你去边条线嘅，差唔多好似参加旅行团咁样报边条线，咁、样咧就喺嗰度排队等，咁啊又冇唔敢食早餐喎，又唔知你去到多唔多人喎，入嗰度里边又冇洗手间喎、水又唔敢饮，嘢又唔敢食，吓、啊，咁你出咗关就喺度等啊，等埋全部等埋，等嗰啲人出晒嚟啦。咁啊，然後先就安排你邊條線去邊度，邊條線去邊度咁樣嚟到安排。咁咧，我哋坐嗰度咧就去福田嘅。咁啊，去到嗰、那個福田汽車站又要轉車喎。咁咧又分開曬啲人，各有各去。咁啊，去到我哋間酒店，咁樣咧就入住。咁咧嗰間酒店又填嘢，又探熱，好多嘢做，好複雜。咁咧又要核酸，又要核酸噶。在酒店入核酸的，咁你入咗酒店，咁你有个人咧喺房门口坐喺度看住你噶，吓、 嗯， 系、啊、好非常之严， 做得足 咁咧就你可以拣，你翻屋企住几日可以翻屋企隔离，咁咧然后咧就喺酒店住足14日又得，依、家可以咁样，以前咧就住足，依家就可以唔使啦。咁我谂住咧，咁佢话啊你可以翻屋企，咁我谂住去市场买啲菜啦吓、啊，完全唔俾你行开噶，一步都唔得。 嗯，佢点样守得住你嘅咁样？佢落楼嗰啲， 吓、啊？ 佢点样守得住你？完全落楼买菜都唔得，佢有人看住啊？定点噶？ 唔系，我意思即系你喺酒店住完、就翻屋企嘅。 系啊， 即系喺酒店啊，都有个人喺房门口度看住你，你明唔明我讲啊 ？O K， 每间房都有人看住啊，咁好多人喎、啊，佢都 知道 做得好足啊。 嗰间嗰个嘢坐正喺我门口， 系 半夜开门出嚟，装下，咦？嗰嘢坐到喎，咁样。仲有啊，佢唔俾我哋坐升降机噶，又唔理，佢搵啲人嚟抬，走又系又行后楼梯，两走同埋去酒店又系，离、 okay. 开又系， 咁系咪安心啲啊？咁样都即系经历过呢啲都会 吓，咁、你好啦，你翻起隔篱咧，咁、一路嗰架车就送到你翻去，咁咧就一路咧就有人同你入咗屋。入咗屋咧就连张纸喺门口，又整一个咧嗰啲天眼喺你门口咁样嘅， okay. 即系见到就好紧密嗰、那个检疫啦。多谢晒阿刘太先啊，同你倾到先啦，刘太多谢晒你先啊，倾到先多谢晒你，因为仲要听下位听众识咗欧先生添啊，欧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欧生，系请讲， 系我想问就话嗰个原居民嗰样嘢咧，即系譬如佢其实好多。村屋啊，嗰啲咧，佢哋自己細集咁咧，呢、這個我覺得係唔應該嘅。 嗯， 嚇，因為第一樣嘢，我諗所有人都應該覺得呢個居住係人權嚟嘅。咁、有啲人咧就其實係佢公屋咧好難都上到去，係嘛？甚至乎有啲人即係佢想上公屋咧，佢連人工都唔敢加嘅。 嗯， 或者啲大學生咁，佢又話又冇得上公屋嘅。而家啲大學生其實想買樓啊，都好難。好困難噶嘛，嚇、即係佢譬如10000蚊個一個月，咁佢如果想供樓咧，都用曬全一生嘅積蓄先至可以買到，係嘛？又驚樓價跌又成，咁原居民就可以咁樣係嘛？嗱，其實有一樣嘢咧，我諗香港人應該第一個概念嘅就係知道咩叫原居民咧，係嘛、其實佢原居民應該係即係政府都係應該俾佢住，佢未出世嗰啲應該唔係噶嘛，佢原本已經係出咗世嗰啲喺嗰度佢住開嘅咁。即係同佢即係俾唔好話收翻佢啲樓或者地啊，係嘛？ 嗯， 佢都係佢住嗰啲，但係佢未出世嗰啲，佢原居民都可以有細集，係嘛？其實咩叫原居民呢？我想香港人有個概念就係、其實地球人就係地球嘅原居民係嘛？係咪唔通我哋人類、我哋係喺 ETA 外星嚟㗎？而 原居民就是人類不嬲就是在地球住，係嘛？所有人都應該是地球的原居民。 不過基本法又咁寫，第四十條就話新界原居民的合法權、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 但係而家問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府咧，根本是那些賣套丁那些咧，佢如果要查咧，冇可能是不知道的。如果有一樣立例，佢應該立例就話，如果佢是套丁賣翻嚟嘅樓。我譬如我唔係嗰段居民買咗，依、這個業權係唔受政府承認嘅。咁嗱，話變咗我都唔敢買啦，係咪先？ 係，總之罰重啲啦，希望能夠即係打擊到套丁呢啲行為啦。多謝阿歐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啊。我剛才都講咗都有關疫症嗰個情況啦，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個把關做好啲呢？咁樣旅遊業界就叫苦連天啦。咁另外仲有一個行業都受影響嘅，就係嗰啲酒吧咁都見到生意都同之前爭好遠啦。嗱，今日就10月27號嚟緊就萬聖節嘅咯，咁有啲建議有專家就提話啊，有冇啲方法可以酒吧開翻耐啲咧？譬如話用飲桶嚟飲酒啊，攝落口罩度咁穩陣啲，可以開耐啲都得咁樣。嗱，業界點睇咧？請阿嘉賓傾下先有。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薇喺電話旁邊㗎，早晨張素薇。 早晨，你好。 係啊，不如先講下萬聖節先，以往都旺嘅時間啦，今年有啲咩諗法咧？ 因為今年咧比較特別啲啦，因為我哋受到疫情嘅影響啦，咁我哋咧即係需要遵守政府就呢個疫情啊，即係所定定一系列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可能大家都會即係知道，例如話一定要幫客人即係量體温啦，提供消毒嘅搓手液啊。咁同埋咧，你頭先講到嘅，即係除咗飲食期間啦，咁我哋都會要求客人咧，即係要成日咧要戴翻個口罩啦。咁同埋咧，我亦都要遵守例如話可能只係依家都係兩個人一台啦。咁同埋咧，台與台之間咧又要保持 1.5 米嘅距離啊，同埋只係可以得 50% 入座率。同埋咧，我諗最重要咧就係話我哋依家嘅營業時間咧只係可以到午夜12點啦。咁因為咧因應翻呢個疫情啦，咁其實我哋就蘭桂坊協會咧都希望我哋即係提供翻一個更加安心同埋即係俾客人可以有一個放心的消費環境啊。咁所以咧喺今年即係其實講緊星期六啦，就係萬聖節啦。咁我哋協會咧都特別咧係要求咧，即係我哋嘅會員酒吧啦，所有嘅前線員工咧都要進行翻呢一個即係病毒嘅測試啊。咁其實你都知道，其實早前我哋亦都即係配合翻呢個食環署啦。咁咧我哋咧即係都有喺我哋蘭桂坊一帶咧就派咗一個即係嗰個即係測試嘅樽咁樣嘅，咁我哋咧即係另外咧，亦都係我哋協會咧都幫手咧係做咗一個電子嘅二維碼登記系統啊。咁呢個咧就係話希望即係更加做翻個保障啦，就係話如果即係發現有一啲即係懷疑個案啦，即係受感染嘅個案啦，咁我哋咧都會儲翻咧即係有關客人嘅資料啦，即係個人資料。咁但係咧呢個資料咧，我哋即係係有特別情況需要咧，先提供俾政府有關當局去第一時間咧通知翻我哋嘅客人。咁可以等佢哋咧，即係進行翻檢測咁樣嘅。咁免咧，即係例如話，即係香港咧，例如話啊，可以即係第一時間可以通知翻啊，可能佢哋都有機會會受到交叉感染，咁咧、 okay. 可以第一時間進行翻檢測咁樣嘅。 我見啦，你頭先提咗好多招數，你都諗住做啦。袁國勇教授提一招就話，不如咁啦，大家用飲桶飲酒，攝落去口罩度飲。咁咧就若果咁樣大家都制嘅話咧，酒吧通宵營業都冇問題喎。咁樣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咁其實我哋即係都即係當時我哋都有參與會議嘅。咁喺呢度咧，其實我哋即係都酒吧業界都表示歡迎嘅，因為其實最主要就係你都知道啦，因為依家政府受嗰、那個即係疫情嘅影響啦，咁就限制咗我哋酒吧業咧係可以即係營業到午夜為止啊。咁但係咧就其實12點咧先至係我哋即係一個習慣咧，就係、啲客人先會開始。即係出嚟消費嘅，咁如果你做到12點，其實即係對於我哋業界嗰個營業咧影響好大。咁如果即係袁教授今次佢哋即係雖然呢個建議咧係可能我哋都要即係去鼓勵翻一啲客人咧喺戴住口罩嘅情況，咁然後用飲管嚟到飲佢哋嘅飲品啦。咁我哋都要即係鼓勵翻佢哋會做。咁但係我哋覺得都歡迎嘅，即係起碼我哋有一個生存嘅空間啦。 Okay, 即係你都制嘅係咪？係 啦， 你都制嘅。 絕對同意嘅，係 啊。Okay, 但係會唔會執行起難唔難啊？你估即係你勸啲客人去做，咁得唔得啊？做唔做到呢個？ 我覺得就有相當困難，不過呢我哋就咁講啦，因為蘭桂坊始終係一個即係我哋會創新啦，即係好有活力嘅一個地區啦，一個消遣地區啦。咁我哋呢即係依家都諗緊方法，可唔可以呢令到呢樣嘢呢就更加即係創一個新潮流啦，即係等佢會覺得啊，雖然帶住飲管哇原來好好玩㗎喎、哦、即係我哋依家都諗緊呢個方法嘅，即係等啲客人嚟消費嘅時候啊，以前常規就係話我哋可能即係除咗個口罩咁就飲酒啦，即係飲酒啦。咁、但係依家咧，如果即係有一個咁嘅我哋都可以講話新常態啦。咁我哋都會諗一啲新嘅點子，咁希望大家嚟呢度消費玩得開心啲咯。 係，咁係點啊？你會覺得係全日都要用個飲桶飲啊，定係十二點後先攞支飲桶出嚟啊？應該點分啊？ 嗱，如果即係根據教授嘅即係建議啦，咁其實即係希望就唔好除低口罩，咁就即係免咗呢一個感染嘅風險嘅。咁我哋其實即係都業界絕對遵守嘅，咁所以咧就應該唔係十二點鐘啊，即係總之你一入嚟係啦，即係全日啦。咁即係正如可能我哋平時工作嘅時候，我哋都要戴住口罩啊，咁樣咯。 OK， 好，想問翻啦，頭先你講你好多措施啦，你哋都諗咗就做緊，嚟緊會做噶啦，呢、這個都咁你哋預計。万圣节期间个营业额比起平时会点啊？会差好远啊？都会。 因为咧，我哋平时咧，即系以往，即系万圣节咧就非常之畅旺嘅。 系。 咁而即系今年咧又正正踏入系星期六啦，亦都系即系酒吧即系最旺嘅，即系其中一日咁样啦。咁我哋预计其实个市道都会好嘅。 系。 咁但系咧我哋即係都喺呢一個例如話即係做生意嘅時候啦，咁我哋咧即係都會為客户咧或者我哋嘅前線員工啦，咁提供一系列嘅保障。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即係亦都會即係增加翻啦。咁咧就特別要求咧我哋嗰啲酒吧會員啊，叫佢咧即係用翻多啲即係電子收費啦，即係減少咧呢個現金接觸。 剩翻半分鐘啫，不如講下你點睇嗰個生意啊？講埋。 好啊！嗱，如果咧喺翻呢個生意額咧，我估即係大概我諗都可以即係追翻往年嘅即係六至七成嘅，係啦，因為咧最主要咧就係因為我哋即係今個星期六啦，咁其實咧我哋就會有開始有啲歡樂時光啦，咁其實有好多嗰啲酒吧咧，亦都係設計咗，即係好有心思啊，設計咗一系列嘅即係萬聖節嘅特飲。 明白 ，OK， 總之希望翻翻多啲生意，多謝先張淑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处于低位时，市民检测易用亦低，如果没有强制检测，势必有漏网之鱼，令隐形传播链延续。他认为强制检测在这个时候最能够发挥功效，最理想是每一名有症状的求诊人士都自愿接受检测，社会应该及早公开讨论和考虑强制检测的利害。袁国勇以英文向明报撰文，提出五个重点应对疫情，包括入境前检测、全民戴口罩、监测公共交通工具和街市等处所的通风状况、市民用手机记录过去14日的个人行踪，以及凡有病征人士必须接受检测。他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轻微病征病人的检测诱因，例如可以即场留样本而无需第二天才交回，简化收集流程。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分别来自上海、陕西、河北、四川等地，没有新增死亡或疑似病例。新疆核实新增2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是早前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另外，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个案有24宗。内地累积85826人确诊，4634人死亡，80928人康复出院。

咁啊，据讲咧，今日应该校委会啊，港大校委会咧就会倾呢个人选噶啦。咁若果真系通过任命嘅话咧，应该最快出年一月咧就可以上任嘅。咁有啲咁样嘅报道。咁啲消息就话咧，嗰两位清华大学嘅学者咧，分别就系申作君啦，同埋龚鹏嘅，咁就获推荐咧出任港大副校长，一个就做研究方面嘅，一个就做学术发展方面嘅。咁其中咧，申作君喺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咧就具有党委委员嘅身份嘅，曾经喺网站上面见过啲咁嘅讲法嘅。不过嗱，呢啲都系全部都系报道啊，消息嚟嗰啲嘅啫。咁因为见翻问翻港大呢件事，我哋都有邀请佢回应啦。咁佢嘅讲法咧就话，校务委员会嘅议程同埋讨论咧需要保密嘅。咁另外咧，大学嘅人事任命。在通过所有程序之后才至会公布，现时是不宜评论的，这个就是港大的回复。另外我们也有联络过就港大校委会的委员卢颂茂，他也说到今天就未能够接受访问的。见到这件事出了之后，学生方面就反响都大的，见到他们有人搞些联署的。在电话旁边就请来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叶子林一起倾下的。早晨叶子林。 你好，你好。 系啦，而家都系讨论，都系基于一啲消息啦，咁啊都讲咗好几日噶啦呢个。你系点睇呢个传闻咧？呢、這个 系咁学生会就系绝对系唔认同，就系、是、今次两位人选应该被任命为即系副校长啦。咁其实即系党委身份，当然系我哋非常之关注的一点啦。即系我哋唔希望就系会有党委去。即係加入到校方嘅決策層啦，咁就會去即係加入咗好多唔同校政嘅決策嘅。咁其實另外問題我哋都見到就係而家現時大學整個決策層嘅班底，亦都係會傾側向張翔或者係中共啦。咁另外亦都係認為就係今次嘅遴選委員會咧，其實係唔恰當嘅，即係因為個成員啦同埋佢哋嘅遴選準則咧都係冇公布嘅。 嗯。好，逐样逐样讲先，不如先讲遴选委员会的组成和个准则啦。过往是怎样的呢？你为什么觉得今次这个遴选委员会有问题呢？ 咁其实今次见到遴选委员会啦，现时知道就有张翔啦，同埋首席副校长黄于占嘅。咁、另外即系因为今次冇本科生代表啦，所以亦都系研究生代表去即系加入咗呢个委员会嘅。咁其实就于张翔，其实见到两位候选人其实同张翔都已经共事咗差唔多十几年啦。咁其实我哋认为即系绝对系会构成咗利益冲突嘅。咁另外就系黄于占嘅话咧，其实佢本身自己作为呢个暂任嘅首席副校长咧，自己就冇经过一个遴选嘅程序嘅。咁、我哋认为呢一样嘢系有违咗程序公义啦，即系一个冇经遴选嘅人去遴选其他副校长咁样。咁所以呢一个遴选委员会嘅。即系你出席嘅事，即系合法性，其实我哋认为系有所质疑噶。 咁但系遴选委员会不嬲嘅组成，唔系都系呢啲岗位噶啦，通常都系即系校长啊、首席副校长啊，系咪都系呢啲岗位嘅？平时都系。 其实即系大致上今次嘅遴选委员会咧，就系张翔做主席啦，咁佢就可以去任命其他成员嘅。咁大致上我哋。消息得知咧，就係、是、其實大多數入面嘅都係張翔自己嘅親信啦。咁其實我哋認為可能會構成一個核心作業咁樣咯。 但係所謂嗰啲親信啊等等嗰啲係一種解讀嘅方式啦。但係嗰啲崗位咧，譬如係即係佢哋都喺大學裏面 有角色啦，本身嗰啲委員會成員嗰啲係咪？咁呢個有冇問題先？呢度呢一環係。 咁其實以往即係遴選委員會咧，就會以一個多元化啲嘅即係人喺入面嘅。 即係個光譜上面多元化啲，你真係。 即係無論係光譜或者佢哋學術嘅成就等等啦，即係都唔會話就係單一去傾側去另外一方面嘅，因為即係希望個遴選結果會係公平公正啦。但係今次就可以見到其實呢一次唔係咁樣咯。 程序方面頭先你都講到話有啲問題係咪？呢、這個程序又點樣咧嗰度？ 即係其實基本上我哋認為，首先唔應該任命首席副校長，即係暫任嘅首席副校長黃宇佔入去啦。即係因為佢本身自己冇經過遴選程序，咁即係因為佢其實唔係正當咁樣做呢一個首席副校長嘅，咁其實亦都冇俾佢一個權力去遴選其他副校長咯。 但而家係得佢喺呢個位啫，係咪？有冇另一位首席副校長啊？而家你哋 啊冇咯，只一位首席副校長係啊。 咁但係客觀上崗位就係呢個人咯，而家就係。但你覺得係佢 OK 好？咁另外程序方面，頭先你提過一點就話張翔同埋呢兩位而家有傳嘅會成為副校長嘅申作君同埋龚鹏啦，就有曾經共事過係咪？你話佢哋曾經 係啊係啊，兩人喺係啊。 共事會唔會算係一個利益衝突咧？通常我畫條線係點畫嘅應該？ 咁即係其實就於利益衝突，即係話佢哋本身係咪認識啦，跟住之後佢會唔會喺委員會入面係會做咗一啲偏頗嘅決定啦？咁所以其實大致上暫時都未知道嘅，所以先至需要佢哋去公開關於遴選委員會嘅過程啦，或者佢哋整個程序係點樣咯？ 因为知名学府不是都其实都是可能那几十间啫，会不会其实大家啲啲教育界、学术界高层都是来自那啲嗰堆大学里面出来的啦？会不会？ 咁其实即系如果今次见到就太多巧合啦， 嗯， 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即系决策层，其实而家见到成个副校长七名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名都已经系张翔去选出啦。咁， 嗯， 其实如果你话以大学未来嘅发展作为前提啦，咁如果要去推广即系多元化同国际化嘅话，其实呢两位人选都唔合适啦。咁， 嗯， 所以今次委员会点解会作出呢一个决定，系非常之即系值得质疑咯。 嗯，咁点样揾副校长最好咧？你觉得？点样揾？点样揾系最公道啊？点样拣出嚟？ 其实以往啦，即系会有学生代表喺入面嘅。咁今次其实即系佢哋嘅原因，点解会冇本科生代表喺入面咧？就系，是，因为觉得就系两位即系就于研究同学术发展咧，其实关乎就系研究生多啲啦。咁， 嗯， 其实我哋唔认同嘅，即系我哋觉得只要系加入咗决策层，其实就会影响到本科生啦，亦都系会影响到所有学生。咁其实本科生代表其实都应该系参与喺今次嘅遴选委员会入面咯。 嗯嗯，呢件事你哋就之前都唔知啊，系咪都？即系作为本科生嚟讲就， 哦系啊，即系整体嚟讲，其实系完全冇咨询过任何学生。 嗯嗯，好啦，咁头先你提出一系列嘅关注啦，我见到你都有啲联署啊嘛，讲下你个做法系点嘅咧就。 嗯，系，咁我哋嘅联署入面咧，主要就系提出我哋现时嘅关注啦，同埋亦都提出咗三大诉求嘅。咁， 嗯， 就系校委会唔应该喺今日去任命两位副校长啦，亦都系应该做一个尽职调查，就系，是，睇一睇呢一个遴选委员会入面有冇构成咗利益冲突啦，同埋就系候选人嘅背景咁样嘅。咁我哋认为，即系你去任命一个副校长，你冇理由就系佢背景不清，而你大学去回应嘅时候，亦都系即系草草了事咁样，就讲话同事实不符咁样就可以。咁所以我哋系要求咗就新作君要自己作一个书面嘅公开佢自己嘅政治申报咁样啦。咁， 嗯， 第三亦都系要求咗就系要遴选委员会嘅遴选准则啦，同埋佢嘅成员名单都要公开嘅。 嗯，你哋过往有冇啲本科生有机会去过遴选委员会嗰啲嘅？以前？ 有， 咁你 校长都有 嘅，咁你咪都见到嗰啲准则咯，系咪？有冇唔同啊？即系定系唔系次次一样定点啊？嗰啲其实。 咁其實遴選準則嚟講咧，其實每一次即係你會就委員會咁樣去更改嘅，我諗就係，是，因為每一個位都唔同啦。咁， 嗯， 而今次如果喺入面嘅話，其實見到如果傾就喺都係張翔嘅身上咁樣啦。咁其實佢哋大致上睇嘅話，可能都唔係在於大學嘅發展咁樣咯。 嗯嗯，嗱，據講係咪今晚應該校委會開會啊？廣大校委會 係今日5:00。 係啊，咁你哋會唔會有啲咩行動啊？今日又？ 系，咁我哋会喺开会之前啦，即系4:30嘅时候咧，去递交呢封联署嘅声明嘅。咁我哋都希望就会有同学去到场支持啦。咁我哋到时亦都会去留守，直至校委会去完结嘅。 嗯，有冇行动上咩部署啊？过往校委会开会谂翻以前啦，都曾经有啲激烈嘅行动。你今次有冇谂到去呢啲层次，定谂住点嘅咧？ 暂时我哋会睇情况啦，即系应该都冇可能而家去确实话会唔会有咁样咯。 嗯 ，OK， 咁多谢晒你先啦，叶子林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知道学生方面嘅关注啊，叶子林咧就系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关于黄沾，我最早系留意佢所填嘅歌词，文学修辞相当讲究，指佢写嘅专栏杂文。则另辟蹊径，挥洒自如，用最短嘅篇幅表现自我，展示见解，往往冇一个泳池，讲完就收笔，止于其应止之地，别有特色。手头就有佢一本短文集，系佢1996赐赠嘅《黄沾短文集》。呢本文集。每篇大约400字的文章，讲完一个重点就收笔，有特色，有力水，好像一篇叫做《忽然一周》的劈头第一句就这样 说，《忽然一周》的名字改得好，我有共鸣，因为常常有为什么那么快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感觉，现代人城市生活感觉，四个字就找住了。然后黄沾感慨，而家只觉得时光比火箭还要快，真系弹指堪惊，点到嚟唔面青青。 短文一开始就要结束，系好难细致抒情。 你以为黄沾写唔出长文？错，佢另外嘅一本自起集就有近千字嘅散文，有细致铺排嘅抒情、写景、记事融合嘅文章，读之感情更见细腻深刻。 一篇名为《听秋风》嘅散文，写风声又静而动，生动得惊人。呢一篇《听秋风》开笔是这样讲的：家居山边向来风多风猛，白天风声被屎声盖过，不能风敲，夜晚静落来，风声就相应响起，呼的一声，秋风转进来，卓上文具全让风翻起，寒意跟住袭人而来，好厉害的角色一来就示弱，急忙再关上窗户，秋风仲系隔个窗儿听听好啦。 文章嘅中部太长，唔能够完全引录，但通过呢一段黄沾嘅文字功力，我哋足以领教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起集》，作者黄沾，由明昌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喺呢一排咧，讲嚟讲去好多都讲咗，就关嗰啲疫情之下咧，就见到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啊。咁都即系气氛上啊，整体都差啲啊，又冇得出去旅行啊，有啲啊生计都受到影响啊，饭碗又不保啊，等等嗰啲。咁唔知香港人整体嗰、那个。開心度會唔會受到影響呢？咁見到個社企咧叫香港開心啲啊，就委託咗咧理大嘅護理學院九月咧就做嗰個網上調查，就睇下香港人嘅快樂情況。佢咧就收翻千幾份嘅問卷翻嚟，咁就話香港人嘅開心指數咧6.16分，十分滿分啊，微微升咗0.01喎。嗱，具體係點樣做嘅咧？這個我哋香港人有幾開心咧？請翻做研究嘅代表一齊傾下先。請嚟由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嘅助理教授林青一齊傾下嘅。早晨，林青。 誒，你好啊，你好啊。 係，不如同我哋講下你點樣計到香港人開唔開心嘅？點做啊？呢個？ 哦，呢個就其實做咗好多年嘅。咁我哋都係用一個好簡單嘅叫好 generic 嘅 statement， 即係一般性都理解到嘅。例如整體嚟講，你快樂嗎？咁樣。由零至十嘅，咁我哋就冇话指明系咩事件令你快唔快乐，即系一般嚟讲啦，你快唔快乐咁样嚟做。咁呢个我哋由2012年，即系我见到有个数据开始啦，咁就2012年做到而家都系用同一条问题、同一个问法、同一个嘅答案嘅模式，例如零至十咁样去答咧，咁就持之以恒咁用咗好多年去做。咁国际上都好常见用呢个问题去。去量度一啲人，或者多數係量度市民啦，即係因為多數唔係用喺病人身上，病人有另外一啲問題問嘅，咁睇佢哋開唔開心咯。 OK， 咁啊用咗多年㗎啦。 嗱，睇個數就舊年應該係十年嚟最低嘅，舊年就今年就好翻啲啲啦，0.01，但係喺統計學上係咪等於都冇分別啊？都係。 我覺得冇分別嘅，其實呢個因為0.01咧就我哋個數據有1800多人啦，咁舊年咧收嗰陣時係1000人多啲，咁就所以人數有啲唔同。咁你知啦，即係網上問卷就好難控制。哎呀，我一定要某個數就即刻停啦，咁樣，跟住人哋都會填噶嘛，可能係咪？咁所以就未。咁當然做完啲，我哋做完啲叫 data cleansing 啦，即係啲有啲問題嘅答案，或者有啲問題嘅 response 嗰啲叫回應有問題嗰啲咧，全部答曬一式嘅答案嗰啲，可能係亂填嗰啲，我哋篩走曬之後咧，剩翻咧就有一啲有效嘅數據都有千幾。咁統計學上0.01，我估就算有0.1到咧，都未必係一個。有真係有一個 significant difference， 即係數據上有，即係要擺兩個數嚟比較。但係就咁睇0.01一定就唔會有咩大分別嘅。 總之都係低位啦，十年嚟都算係可以咁講 係啊，即係我會用持續低位咯。 好。嗱，今次我見到你除咗問整體啦，都有拆開嚟睇嘅，見到話香港嘅學童咧，學生最唔開心喎。你見個數字點樣今次？ 哦，係啊，其實呢個有趣嘅，呢、這個即係嗱，我有趣意思，我唔係覺得係開心啊，我真係覺得喺作為學者睇呢件事，咦，好得意，點解會出現呢個現象咧？咁樣，咁未做之前冇估計到嘅嗱，本來咧，我哋平時就算2012年做到2018年咧，嚇呢咁多年啦，其實咧個數據咧，如果以按年齡層分布嘅話咧。嗱，不過咁講清楚就年齡層咧，唔係每一個都同一樣嘅人數去答嘅，咁咧都係一個笑面嘅形狀嘅，個笑面可能係微笑咯。咁意思就即係話咧，後生嗰班，即係最細嗰班，12至18歲嗰班咧，就係最開心，去同埋咧老人家都係最開心嘅。當然兩個開心少少唔同，咁而中間咧就一路咁糊落去啦。 向下跌啦，跌到去咧大概職青啦，即係叫在職青少年啦，廿零歲到三十零歲呢班咧，就應該壓力最大，可能係父母有壓力啦，結婚有壓力啦，仔女有壓力啦，即係呢堆工作上又可能未必去到自己最理想嘅職位啊，等等嗰啲，咁呢度就係跌到最低嘅。跟住咧就慢慢又向翻上，可能人一路有一路做，一路即係喺人生閲歷度有成就，開始慢慢建立到自己啦。工作上又滿意啦，家庭又穩定啦，即係個老婆又喺呢個啦，定咗啦，即係等等嗰啲咧，四五十歲開始有咁向上，咁所以係一個笑面嘅嚟噶嘛，係咪？呢個係咁多年都係咁，但我想講咁多年都係咁，就算連舊年社會運動咧都係咁嘅樣嘅，都係呢個樣嘅。今年咧就真係一個疫情咧就令到成件事唔同咗，咁亦都係第一次發現咗原來，原來會係小朋友最唔開心，一路咁升上去。咁小朋友最唔開心呢，令我即刻即係當然亦都我唔係即係兒科嗰啲嘅專家啦，咁就但係聽到其他專家講，或者陳校長琴日我哋發佈會佢都有講，就其實 陳美娟校長嚟講 係啦，陳美娟校長佢都係合理嘅，因為一個疫症呢佢影響嘅人呢個群組好闊，即係唔會淨係我 Kobe 淨係影響你啲醫護人員，唔係囉，而家就係係成個香港所有人，無論在職嘅、非在職嘅、在家嘅、老人院嘅、okay? 學生嘅、讀書嘅、翻學嘅，連呢即係我仔好細啦，得兩歲，連呢個 pay group 即係連呢啲咁嘅活動呢都影響埋嘅，即係困曬喺屋企呀，跟住唔准出去呀，朋友見唔到，咁呢啲可能對一個小朋友，我真係唔係研究小朋友，但係我覺得呢啲都幾明顯覺得令個小朋友見唔到朋友，冇咗一啲活動嚟出去，本来球场，你如果都你仲我哋 recap 翻之前早几个月，啲运动场封咗啦，连一啲嘅旋转木马嗰啲咁啊，咁咩氹氹转嗰啲啊，打千秋都停晒噶，即系呢啲都唔玩得。系啊，即系我屋企都装咗打千秋同上滑梯俾我嘅阿两岁仔玩，就因为呢啲都玩唔到，原来出街都。咁但系同我哋玩，同即系仔女同我哋玩，同仔女同其他小朋友玩。是两样不同的学习模式来的嘛。 是。 那这个学习都没有。即是这种这样的很愉快的游玩的一种很轻松，即是正常应该都有的东西都没有。所以他们跌了呢我又理解到。所以整个整体跌到所谓 6.16 呢，我觉得那个疫症那个即是个影响真的很大。但很可惜就是问卷里面我们有问到心理资本啊、价值观啊、外在因素啊、抑郁量表啊都有问，但我们真的没有一条。正應該其實最即係我覺得而家翻轉頭啦，即係有少少馬後炮，唔好意思，即係我檢討翻嗰時候啊，應該問一條疫症對你影響有多少？ Okay. 零至十，咁可能呢條同嗰個開心咧就真係好大嘅 更多參考 關聯性啦。 OK， 好， 變咗就容易明白咯。 OK， 好啊，好，不過陳雙恆啊，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先啊，同你傾到呢度啊，剛剛接受訪問嘅咧就係負責今次呢個研究嘅。學者啊，我諗係林青教授，就係香港理工大學嘅助理教授。